注意一下 Chandler 的重音，他应该是把重音放在 all kids 后面的关键词 embarrass 呢、不会再加一个重音，为什么呢？因为 Monica 已经刚说了 I know that your dad embarrassed you， 所以这个时候呢 Chandler 回答而否认呢，他就是要强调否认的部分，他否认的部分没那么直接。OK， 不是说哦，我爸爸没有让我丢脸，而是说所有的孩子的父母都会让他们孩子丢脸的、，right？ 所以这个时候 embarrass 呢，他应该就没有加重音，就特别平。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哎，你看他很机智哦，别人说他怎么样了， 对， 他马上就说，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对，这个很正常，这个我能理解。我能忍受 right?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对，就像说你哎呀你小时候好胖啊，哎，不是所有的人小时候都挺胖的吗？ 对啊， 是不是哈、 啊、 就这种感觉， 对，很正常啊，没问题啊。 有什么， 我现在已经是他们好像30岁了，我没问题啊，我能理解了， 对吧哈、那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 可以原谅。 好 right?、 Yeah. You'd have to， 对，他说 You'd have to come up with a whole new wordfor what I went through. You'd have to, 就是你得 你得、 你得 come up with， 哎呦我们又遇到这个短语了、 对、 连读都学过好多次了， come up with， 想出一个， 想出，对， 想出一个完全新的词儿。 A whole new word. A whole new word. 来干嘛呢？ For what I went through. Went through、went through 就是 go through， 经历， 对对， 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你得想个新词儿来描述才行。 对，这个非常好。Yeah, 所以英文就会反过来 ,right? You'd have to come up with a whole new word. 你得想出一个新词儿、for what I went through. 你以前那些都描述不了我以前的经历。 embarrass 不够适合。 多痛苦。不是 embarrass 能够描述的。 对。然后他就说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开始讲以前了哈、想当年啊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He used to come to all of my swim meets. 好 ,used to do something.、过去常常做某事。used to come to, 来我所有的swim meets， swim meets 的游泳比赛， 游泳比赛 这种的，就是比速度的这种的，我们都会一般叫一个 meet，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叫 sports meeting 吗？ no， 运动会 ，no。No, 不会说 meeting 感觉大家就坐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会议桌上 开会， 然后开会，对、那一个 meet 呢就是一个比赛，一般是比速度的，所以那种就是跑，怎么说，跑步的 田径的， 对，那种也可以说是一个 meet、可是如果是比如打橄榄球，这个就不会叫一个 meet， 而会叫一个 game， 因为是有分数的 哦、大家汇聚到一起来，这就是运动会。会。所以咱们中课本上学的 sports meeting 好像不大准确。 我感觉没有用过，对。 你看美国人没有用过。 Yeah, I don't think 尴尬了。 Yeah. 你看人家叫 swim meets， 游泳比赛叫 swim meets。 对， swim meets， dressed as a different Hollywood starlet。 而且他还穿成每一次都穿成一个 different、不同的， 不一样的 好莱坞的 starlet 就是 那个女生的明星演员， 女生明星演员， 这就是一个 starlet， 对， 一个女明星呗， 可是应该是演员， 女演员呗， 应该是 女明星演员， 对，然后一般就是很美的那种，特别美，美的不行， 他爸爸 Like Scarlett Johansson? 哦、oh, 就像思想、yeah. 好啦行了，这是你偶像我知道。 Natalie Portman? 哦、Natalie Portman 是你的偶像。那个 说到哪了， 他说到他爸爸打扮成好莱坞的 各种各样的 女性 明星，对。 女性明星这一点就有点奇怪了。 Yeah, 特别奇怪。Yeah. 也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爸爸呀。 对对，然后那个 starlet 呢，一般就是也会想成就是可以复古一点的，不是就是最近潮流什么这类的、 哦、 也可以想成他们特别典型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最好的一个例子可能是那个 Marilyn Monroe， 玛丽莲梦露， 对，然后大家一想起她的时候呢，当然她一辈子穿的衣服可多，可是大家应该想出的就是她穿的那个 裙子， 对，裙子的那个，那白色裙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也会想成 starlet， 不仅是这个人，可是也是她最代表她的那一个 经典装扮， 对对， 经典装扮、 exactly. 好，她每一次都要打扮成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女明星的一个经典装扮。 Yeah. 所以他爸爸很有才的，你看，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打扮得出来的。 Yeah. 就像你的什么 Halloween party 啊之类的，你有一个 costume party， 你得想办法 想出一个好的一个，对，所以 he's creative， he's a creative guy， 对，他是个很有创意的人。好，然后他就说 you know， 他说 you know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他说唉我14岁的日子是很痛苦的。 对，可能不会强调我，他说一般14岁的孩子日子已经够难过了、 哦、 可能是一个这样，就是14岁的时候 14岁本身已经够难的了。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各种充满的，我们会说 insecurity， 不安全感。 对对，因为你身体变化那么多，然后他说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好，来是第二句连读 对，所以这个 it's hard enough to be something 一般是我们一种铺垫的说法，就是做某一件事已经够难了，然后在这件事上你还想要再多加一点，或者雪上加霜，什么类似这种的说法。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就说 it's hard enough， OK。 那这一段呢，这个 it's 的这个 ts 我们是一个爆破音，所以大家多注意，很多的学生发的太弱了 is 这样，可是是 it's OK， it's 这个 ts 爆破的时候特别用力，连到后面的 hard 的时候呢，这个 h 的音就听不见了， OK， 因为 h 的音也是一个送气的声音，可是 h 跟送气的力度是不一样的，的音往往是比的这个送气的力度比较强，所以我们就会直接连读，然后这个 H 的音就听不见了。It's hard, it's hard, OK。当然也会尽量把这个的音也送出来，可是一般情况下是听不见的。It's hard, it's hard, it's hard, OK。Hard 跟 enough 会连读 ，It's hard enough。OK， 然后 enough 会加重音，已经够难了。这个中文的够也是英文的一样的，就是都会加重音。It's hard enough， 然后后面 to be 14， to 我们会弱读成一个 t 的音， to be 14，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OK， 然后这句就这么简单。 它那个后面有没有 hard enough？ 有一个连读啊 ，hard 跟 enough 要连读。 hard enough， 对 ，it's hard enough。 哎 ，it's hard enough。 对 ，it's hard enough。 it's hard enough。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to be 14。 14岁已经够难的了。 Yeah. 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年纪，你都可以说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Yeah, it's hard enough to be a teacher. it's hard enough to be, you know.Old, I don't know. It's, 就是不说自己的年纪。 It's okay. I mean, it's not so bad. 说吧，多少岁了 ？Almost 30. 没有，还是二十多。 Okay, 好。 哎 ，It's hard to be a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It's hard to be an almost 30 person, an almost 30-year-old. 哦，年近30了，挺难的，已经挺难的了。 Yeah, it's so 艰难。 so 艰难，人间不拆呀、啊，就是这句话啊。 Yeah. So hard to be 怎么怎么样了、做什么事情，成为什么，当什么，已经够难的了。 对啊，然后他就解释啊， 哎，解释怎么难？ 他就说 You're skinny。 瞧那会儿啊，那么瘦。 对 ，You're wearing speedos。 Speedo 是什么 ？Speedo 是那种游泳穿的那种三角的那种的游泳裤 游泳裤。 对， 泳裤。 对，可是是那种三角的，所以就特别 ，you know， 显身材。 对。一般在美国我就不会穿的，我看到中国好像很多人会穿 but we don't usually wear that， 然后就只有高中上课的时候有的老师会就说你必须穿，没得选，比赛的时候也肯定会穿， 对，他们游泳比赛嘛，对不对， 对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足够的这种没有安全感了 right， 然后就还得穿个 speedos， 对，本身就瘦小吧， yeah. 啊，挺瘦的。完了还要穿个泳裤， yeah. 自己的就是比较瘦的身材就暴露出来了。 Yeah. 对， 然后呢，妈妈还什么？